ChinesePod.com. Ni hao, wo xiang ban jie shu ka. Hao de, dai hu zhao le ma? A, yao hu zhao. Shi de, ban ka xu yao dai hu zhao, hai yao tian shen qing biao. Biao ge ke yi zai wang shang xia zai, ye ke yi zai zhe li na. Dang tian jiu neng na ka ma? Ke yi. Ni xiang ban na zhong ka ne? Yo shenme bu tong ma? Yao zhi neng zai tu shu guan li kan shu de, ye you wai jie de. Fen ji ben wai jie he ke yi jie bi jiao duo shu de.看你需要什么？ 我要功能多的，怎么收费？ 50块一年，还需要交1000块押金。 这么多？ 因为能借的书多嘛，你不用担心，以后会退给你的。 哦，我一次可以借几本书啊？可以借多久？ 一次最多借5本，可以借1个月。有些书还可以续借，而且在网上就能完成，很方便的。 如果还书日期过了怎么办？ 超过期限是要罚款的，所以你要记得及时归还。另外，如果书遗失的话，你要按图书原价的5倍进行赔偿，书损坏也是要赔偿的。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不用谢，应该的。下次你把护照带来就可以办卡了。